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风3级。 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财政部部长表示，我国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还是比较惨烈一些。那么主要下跌的板块呢，集中在以银行、保险、地产、酿酒为代表的近期走势颇强的传统蓝筹机油板块，以及另外一个主跌的就是电子科技板块。那么这两个板块应该说近期也好，中期也好，走势还是不错。 是，那么今天的这种下跌呢，也是以这个蓝筹股为主啊，上证50是下跌了将近5%啊。那么这次下跌和当时的那个下跌的开始，您认为有没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区别啊，虽然都是北上资金的 出手了呢，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触发了一些所谓量化策略的这种指令？ 外资呢，它可能不单单是考虑啊内地的经济啊，或者说某一个行业，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出于汇率上的考虑。我们知道近期人民币呢，这个币和美元的汇率又回升到了这个6。 板块包括相对抗跌的跌幅比较小的板块，您认为有哪些特点？ 今天相对抗跌的板块，我发现主要是两个汇率这个波动的一个带动吧，也出现一个盘中比较好的一个脉冲性的，虽然是没有能够有太多的封涨停，但是还是强于大盘。 独秀。那么同时呢，这个石油啊，中国石油啊，包括这个中国石化呀、这都是走得非常不好看啊。那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走势各异？ 境内境外的石油价格都在上涨。但是天然气板块的还应该额外增加了一个，随着这个供暖季即将到来，那去年的环保越来越强调的情况下，那些烧煤的或者一些污染比较重的取暖行业的一些设备什么都会有一些更新，那么去年没跟上，那么今年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对天然气的消耗量是即将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期。所以今天这个天然气板块的走势走强呢，和整个冬季相关。石油方面呢，其实前期涨幅也不小。我们今天上午看到中石化今天一开盘之后从26000028的中石化开盘以后就下跌，但是中石油呢，由于全球原因石油一些供应原因，还是有过一段走强，到最后呢是受到上证50为代表的权重蓝筹板块的集体下跌把它也带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还是供暖季的短期兑现的这个确定性呢更让人安心一些，比天然气板块走得稍强一些。 是的，贵州燃气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也是有一波非常抢眼的行情哈，那么今年是不是还会再现，我们也保持关注。那您认为从总体来看这个市场后期还会有这个下跌的惯性吗？ 今天的下杀呢的确是挺超乎我们的预料。对，因为其实前的走势是非常的稳健，那么节后突然一下这么大一个将近4%的平均板块跌幅呢，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呢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天收盘后呢，有很多朋友都在探讨说这样会不会继续往下杀。那么我个人观点呢，就是说 这些全今天主跌的权重板块，跌幅呢基本上都要接近4%。那么在我们别的不说，就说港股吧，在整个假期期间呢，他们是跌了4.38%。那么就我们目前的权重板块，无论是业绩也好，基本面也好，这些今天包括领跌的像银行呀、保险呐、包括酿酒啊，都是一些绩优蓝筹，所以他们下杀的空间呢，应该也是一步到位。 嗯， 所以今天接近4%的跌幅呢，已经把假期的一些利空因素呢，有了一定的比较明显的释放。我想在明后天再往下探一探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止跌企稳。至于后续怎么说，我们认为在11月份、12月份呢，还是会有一些年终的吃饭行情。那么10月份的话，下跌中那些平时买不到的，或者觉得要涨高了没舍得买的一些好股票，还是应该逢低去做一些低吸啊、减仓的动作，备战年末行。 嗯，好，我们也在昨天看到了央行降准的消息啊。那么您认为降准带来的利好会多大程度影响后市？ 回顾 A 股历史上啊，每一轮比较明显的下跌波段中呢，都会有数次的降准。那么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有了将近4次啊。但是呢，应该说，货币政策对整个 A 股走势的影响力度正在逐渐的减弱。那么昨天我们除了看到央行公布降准的时候，我们看到财政部长，也昨天晚上加班接受采访，那么也是跟我们节目差不多的时间，也是昨天就讲到， 是的。 后面呢，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配套有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包括减税降费啊、补齐短板呐、促进消费啊、节用富民啊等等一系列的，尤其是减税降费，我想对整个上市公司的一些业绩，包括整个消费层面呢，都会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啊双剑合璧，这样的话对整个市场会逐渐体现出的效果，应该还是比原来的关心的程度哈、造成这个整个股市啊、经济啊关心程度是在越来越明显，应该还是抱有一定信心吧。 嗯，好，一会儿我们的资讯也会谈到这两条重磅的新闻。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提示和介绍，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也会谈到这两条重磅的新闻。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提示和介绍，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10月1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与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作。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针对降准是否会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的问题，央行表示，本次降准弥补了银行体系流动性缺口，优化了流动性结构，银根并没有放松，市场利率是稳定的，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基本匹配，是合理适度，不会形成贬值压力。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四方面继续发力，一是加力减负，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发展。二是补齐短板，大力支持中央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是促进消费，推动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入研究论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方案等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四是节用裕民，政府要过紧日子，把省下的钱用于保障民生支出，用在老百姓身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数据统计，过去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并将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6.93 关口，日内下跌400个基点，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6.92 关口，比上日夜盘收盘下跌约540个基点。根据银行理财新规，银行公募理财产品可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投资股市。专家表示，从投资端和需求端来看，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多新增理财资金进入股市，银行整体投资风格偏稳健。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长假七天，国内接待游客 7.26 亿人次，同比增长 9.43%，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990.8 亿元，同比增长 9.04%。红色旅游在国庆期间备受青睐，福建莆田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 25.6 万人，同比增长 35.6%。 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等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都超过了5万人次，超过九成的游客参加了文化活动，前往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的超过 40%。 文化需求旺盛，旅游消费高涨，文旅融合产品备受追捧。7号微信数据报告说，2018年国庆长假期间，共有10亿的微信用户中，有2100万微信用户每天的运动量不足100步，8090后占据了其中的 56%， 荣获百步青年的称号。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分别以201万、128万和127万位列宅人分布最多的前三个省份。十月北京的新房供应继续井喷，仅9月29号一天就有三个商品房项目获开发预售证，还有12个项目发布了预售许可预告，其中有7个限净房，也就是限房价净地价的项目。记者了解到，北京多个已入市的限净房项目开盘定价低于政府限价或者是十一期间的限时优惠。8号一则关于碧桂园在华东区域多个楼盘实施大幅度降价的消息在多个微信群传播，碧桂园回应称，在个别城市的个别楼盘确实推出了促销措施，但不是全面降价或者是大面积降价，在促销方式上也不是很粗暴的直接降价，而是有很多种，一种是针对老员工的优惠价格，还有一种是回馈老业主，如果是新客户是没有上述优惠的，所以不存在市场传闻的全面降价。碧桂园相关人士表示，总体来说，这是目前市场环境下随行就市的一个选择。在国庆长假期间，包括万科、恒大都推出了促销措施，碧桂园是在整个市场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之后做出的跟随动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向路。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有一个多星期没有买股票了，不知道大家手痒不痒哈、幸好没买，有人说。所以股市的风险无处不在啊。 嗯， 其实节前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红十月是保持期待和乐观的态度，但是 没错， 因为这国庆期间呢咱们休市人家不休市啊，境外市场呢还是出现了一些调整， 嗯， 也包括这个风云变幻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所以说今天啊这个股市确实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尽管有这个降准的利好哈。 嗯嗯。 那么对于后市的发展，不知道建新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啊，咱们先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么几个环境啊，咱们能看看说今天今天是看着市场上往下走了，对吧？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虽然说咱们看着说有降准这个事儿，这可以大家一会儿慢慢分析，但是我们其实要刚才您主持人也说过嘛，我们看到其实外围市场在我们休假的时候，人家其实往下走的还是挺热闹的，而且我们在我国的一些公司吧，像联想他们，其实在国外其实也看到也是受挫了，所以说能看到我们市场其实也是顺应了外围市场一样的，我们今天往下稍微下调了一些吧，但是其实看一下啊，但是大家会有疑问说，诶，我们不是出现降准了吗？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放假之前还出了一个银行理财的这么一个行为出现，其实 刚才资讯里也说 对， 可以间接投资股市了， 对，都在去说这么几个点，诶，大家会有疑惑，会有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其实两个点和大家去说，咱们一和大家去分析说理财这一块大家要想明白说说的是它是能间接去投资到股市里头，但是它还是委托了一些基金嘛，公募基金。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市场上其实银行对于它的风险偏好很低的，而且它会有一些流动性的要求。那它肯定和公募基金去说的时候，它对于它的要求就非常谨慎。那所以我们认为说，银行的这笔理财资金，它对市场上的作用其实没就不会起到说，诶，我一波一波去推那个浪，就会推往上走，但是它另外一个作用是干嘛，它是会在一个很基础的低点去维持住这个低点，因为它毕竟有它的属性，它是有一些风险偏好很低，它没 什么要在一个基础的低点维持低点， 就是说它是这样，它会干到说，我比如说咱们假如说啊，现在市场上大家都会认同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的位置，那他这笔资金进来，他会巩固这个概念，就是他会把这，比如说，这个东西是80%的，大家都认同了。他一进来之后，他会把这个认同的变成100%。但是呢，由于他银行资金的一些对于风险偏好很低的这么一个属性，它会造成当市场上往上走的时候，他不会去。就是说咱们说的俗话就是他不会去贪那个往上后面的或者翻倍或者更长的一个就是利润的空间，他只会在一个稍微的这么一个咱们认为从那个低点来慢慢的去进行一些短期获利的操作，这个就比较像咱们市场目前这个风格，所以说我们认为哈，是那个理财资金会造成这种状况，就是它能帮我们就是夯实一些我认为的一些比较相对好的一个点，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往上推，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说这块的一个作用， 就是压舱石的作用， 哎，对， 就是增加了一部分压舱石啊， 对对对， 但是它不会让这个股指啊， 对对，它没有往上推的这么一个 持续上涨的这个 这么的 能量、啊， 对， 没有这个量， 它也没有这种， 啊，这是 对于它的一个属性也没有这种， 本身也没有让它承担这个任务， 没错，这是一个啊，咱们想知道，那说又说白了是说，哎，我们到降准了，对不对？那放水了，为什么会这种状况？那其实和大家去说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政策面的，咱们去回顾一下，或者从一些历史的数据去看，其实政策永远是先行的。对吧，他是先行出来之后，他说他要呵护市场之后，他会先行，然后市场慢慢一步一步消化之后才会有所反应，所以说我们看到再加上我们其实这个是有这样的预期在这儿，但是呢我们实实在在的是看到外围市场其实已经有向下走的走势，所以我们要呼应一下，所以能看到今天市场其实为什么说又有理财，哎，又有降准，那到我们这儿会没有说就是哎怎么就往上走那种表现，反而市场上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么几个原因。但起码其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有个就是朋友们会担心一些哎呀说汇率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最近也是就是一直在说嘛，但是和大家去说啊，就是虽然说看到汇率可能说由于我那个美国方面它在 加息， 那我们呢在放水，是不是带汇率有担忧啊，但是不要忘了美元其实它走强也是遇到压力了，所以说不说这一点来说，其实大家不必太去担心汇率的问题。那结合这么几点来看，我个人认为啊，现在市场其实还是属于说对春节，对，不是春节，是国庆的这么一个情绪的一个消化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这近两三天吧，是我们应该去观察的一个点。而且，但是如果通过一些短期交易的一些法则来看，今天的一个走势，其实 预示着后两天其实还是有可能再进行往下去试探的这么一个一种走势的想法吧。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你认为后期还有这个短线下跌的这个动能？ 是还是有一些的吧。 嗯， 所以说在这两天是我们去观察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大概是我就个人从经验来看，就观察到礼拜三的上午的一个走势，其实大概就能分晓出来目前的整个市场这么一个状况了。也是提示大家去看一下。所以这就是对大盘的一些分析了。 好，刚才建新一开始也谈到，就是在国庆期间呢，外围市场也是有一些下跌的。 没错没错。 我记得在国庆节前的时候啊，我们连线的时候也问嘉宾，就是国庆这几天大家需要关注点什么。 嗯。 其中有位嘉宾就谈到了这个外围股市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我记得当时我们回应了一个，就是人家跌我们也跌，人家涨我们不一定涨。 对对对，这个倒是也，其实说是开玩笑，但是说这个东西吧，其实市场都是一个自由性的市场，对不对？大家去怎么样的回应，其实根据不同的维度或者不同的状况啊，就才来决定的嘛。 在统计上面看呢，今天沪股通和深股通净流出的资金是达到96亿元啊。 嗯， 在2月6号的时候呢是 96.64 亿元，差不太多啊，这是今年的这个第二次96亿元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嗯， 那么对于这个外资重仓的这些上证50的股票啊， 嗯， 是今天他们抛售的一个主要的标的。 没错没错。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领域里面下手啊？ 嗯， 这里面有哪些原因？今天呢也有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分析啊，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量化策略资金触发减仓的指令啊， 嗯， 比如说全球性的这个整体降低仓位啊，不是针对于中国呀，啊，比如说呢这个交易者呢出于止损要求啊，或者说止盈要求啊， 对对对，没错， 他们也抛出了部分筹码。哎，不知道建新怎么看，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在广告之后来聊聊这个话题。朋友们，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聚同道，行致远，幽灵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六级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 温宁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外资投资的一些特点啊。 嗯， 有人说了不要让外资抄了底，是吧？可是呢确实我们在节前看到有一些统计，就是外资在净流入啊多少多少，是吧？ 没错没错。 似乎呢有人认为就是哎这次人家抄到底了。那确实抄到底了吗？你看这次他们卖出的这个 都是一些权重， 没错， 都是一些权重。那权重特别是以金融为代表的股票， 嗯， 最近确实上涨了15%以上哈。 对对对。 那么是不是人家就差不多了呢？这种短期内的这种交易行为，在这样的一个弱势当中，是不是他们投资的一种特点？你怎么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咱们以前也会说过，外资他们还是相对的比较理性的嘛，而且他们会对价值投资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些就是自己独到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看到啊，他们去增持的一些上市公司，不管是板块或者说上市公司啊，都是咱们很简单，就是一些很好的板块，再加上一些龙头的一些公司。那从他们行动开始到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确实有一些获利，而且就是其实很简单，今天他们出现减持的动作，那一个就是防震荡，这是对于他们肯定是会，就是咱们去猜测来说，他们对短期的判断会有一定的变化。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咱们也知道，对于他们就是国外的一些市场，他们运用金融工具运用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成熟，会他们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就是条条框框去帮助我们的，就是他所持的这些股份就是进行一些保值啊，所以说不排除会有一些已经就是随着调整之后会出现了，对于他们来说出现了短期减持的信号出现，那造成了他们在短期会有一些就是说这是一些短期的动作吧，而且说弱势市场之中，他们说毕竟钱是有成本的，对吧？他们对于一个大势判断之后，他们做出这样的动作，可能在弱势中，其实这种交易也会对他们的一些保值，或者说对于他们的盈利来说，还有一定帮助。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出来之后，对于他们的一些动作，我认为还是很好理解的。 嗯，那么对于后期的这个走势，还得着重的关注，因为毕竟这个量能在这儿啊， 对对对对， 毕竟这不是一个很一般的交易，或者是说呢，在几个月当中的一个稍微多一点的量，这是在今年的第二档啊净流出的量，这个还是要值得高度关注。 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说到根本来说，这个你说咱们说的股票市场怎么交易，就是一个量和价的关系。你量现在出来了，其实对于怎么说呢，先咱先别说是对它的量是到底有多大这种量级的事儿，其实对于市场整个一个，我们一直在说市场信心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点现在就是应该是大家非常去注意的吧，也是我和大家去刚才对咱们在上半节和大家去说的这一点情绪看看怎么释放，而这两天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释放的或者说市场这个动向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其实还是很关注咱们股市的话，一定要去观察到这两天市场上到底是怎么变，尤其是我们刚才你说的量能这一块，咱们回归到最根本最本源的一个地方去看看量能到底会有怎么走。 嗯，当然股票市场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 嗯，没错， 马上啊就要开始上市公司三季度的这个公布的 对对 大戏要上演了， 没错， 是吧？那么有一些公司呢也开始预披露了。今天晚上啊， 嗯， 今天晚上格力发布了公告，预计前三季度盈利同比增长33%-40%，第三季度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29%-46%。 嗯，这一些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就是等于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说一个咱们一直的每年其实都会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吧，都是就是三季报的一个行情。其实这个是好像，因为我们其实在节前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再去想去看一下说因为我们也是毕竟是直面客户的嘛，我们想跟大家去总结说到底说三季报就像跟您刚才说的是这么这些会预增会有什么样的投资的一些大的框体或者大的一个框架，想和大家去分析一下。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预增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应该去看的这么几个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别它是它只是一方面，但是我们重点要看的是超预期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你说如果说你之前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你说比如说它已经说预告出来了这么多，你实际还是这么多，其实这一些咱们别看它增了多少，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其实没有什么我们认为说去咱们操作这么一个价值。如果说我们出来之后，哎，人家比如假如说啊，我得增了50%，结果 150实际出来，那就 所以看这个季报的有几个维度啊，一个就是看它原来这个时间段增幅在多少。 对， 就比如说这个学生每次都考99.5分， 对对对， 这次考了97分，就觉得他可能这次考的不好，但是作为我们这些考60分的来说，他已经是遥遥不可及的事儿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应该去关注点。还有一个就是等于说呢，就是一个叫像咱们的逻辑性的判断，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季报公布它是有个范围的，对吧？咱们从实际生活去想，哎呀，你有点不太好看的东西，对不对？我又想藏着掖着，但是我怎么样藏着掖着呢？但是我还有个期限，所以说我就往后点儿。 这提前交卷的学生嘛，是我们这些学生最讨厌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 对他们就有信心啊，开心，对不对？啊，我就提前交了，这是一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能看得出来，我们有日期，对不对？ 对， 能看出来是哪个上市公司在披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维度去看我们说三季报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方向吧。 是， 那但是还是说，咱们回归本源来看，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些，还是超预期的，是我们是市场是比较认同的这么一个，就是逻辑吧。其实好学生这个只是说作为一个辅助。 嗯啊，好。那么从目前已经披露2018年三季报业绩预告的1200多家公司当中的业绩预喜的，就是增长的，大概占比近70%。有800多家啊，也许这个数字还在发生变化。那么有几家公司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毕竟才刚刚开始啊，这就属于第一波交卷的。这个有威华股份、多喜爱、南威软件。威华股份呢，预计1月份到9月份啊，这个净利润啊，大概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600%多。 嗯， 因为这是一个范围，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这个会计的审核啊，事务所的审核，所以它都是一个范围。那么这是一个做这是一个做这个新能源的哈。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多喜爱，多喜爱呢预计三季报净利润是同比翻番，同比翻番也都还是不错。增幅呢大概是在250%至300%啊，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有呢像南威软件，它的这个净利呢是同比增长245%啊，这个数据上非常好看。 没错，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它这些年是不是都是保持这么一个高的增长。 对，其实我们看到还其实这是一个维度吧，但是我们其实刚刚这个主持人只给大家去念了公司，咱们去从那个行业来看啊，其实很多预喜的时候，是我们看到预喜的这些公司大部分的行业其实都集中在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半年有涨价概念的这些行业，尤其像化工啊，他们其实很多，其实我们能看到其实一直和大家去说最简单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东西涨价了，对不对？那上市公司那就赚的就多嘛，就是很简单的逻辑。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这么一个现象，也能看到目前市场上所认可的这么一个逻辑。那所以给大家其实另外一个提示的，其实我们如果说您喜欢关注三季报来说啊，那你其实你所应该去关注的一些行业，或者因为范围还很大，那你就关注，你就缩到我们能看到上半年有涨价的这么一些行业，对吧？比如说啊，有色呀，或者说化工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看。我们认为在这几个就这些行业里面会出现超预期的，或者说出现量力爆表的，就是概率就会大啊。 好，再结合回调，是不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你认为呢？ 这个我等于说，你要说走三季报来说的话，其实它的从炒作的一些概念或者意义来说，或者说浮动来说，其实如果你能提前做判断的话，其实回调其实在短期炒一波，或者说你短期玩一波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只从季报来看，再加上目前市场的两方面结合，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么一个短线，有可能你会把握不太好。所以说还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最大最大的原则，就是你不要逆势而为，一定要顺势而为。所以说在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上没有出现一些 就是往上走，或者说没有出现往下走停止的止住的这么一个迹象之前，我们希望大家的一些操作方法和操作就是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你的想法就是知行合一，我没有看到势头有变化就不要动。 嗯，好，这是坚信的观点。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股票呢，它是和大盘完全背道而驰的。 没错， 在任何一次大跌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些一枝独秀的板块。 没错。 咱们再来看看这两天的这个明星股票啊，贵州燃气啊， 没错， 还有很多的燃气，比如说今天涨 4.57% 的国兴能源，还有涨 9.2% 的长春燃气啊等等。这些股票近期的表现都非常的抢眼。那你怎么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贵州燃气，我们应该是去年其实就开始听说这家上市公司了。我记得当那会儿的那个炒作的一个， 去年刚上市， 对，逻辑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它有很多燃气储备，而且当时是咱们国家正在推煤改气，那所以说对于天然，再加上天然气的价格在不断提升，会造成了那当时的一波炒作。那回到这儿，哎，是不是还是同样概念？其实也一样，因为我们看天然气的，我们现在对于环保的，对于我们的要求，其实对于天然气也是一种利好。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些，就是对于在原油方面会有一些，我国对进口原油方面会有一些变动。那变动之后会等于说你的去了一个源头，再加上我国现在对于环保会有一些要求，那从侧方面也是在利好我们的一些天然气的公司，所以能看到这一波的一些上涨吧。其实整个对于整个板块来说，其实都是说有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支撑，而且能看到其实刚才您说是明星股票，只是说贵州燃气嘛，对不对？其实看到整个行业来说，其实都是在有资金在去流入的，所以说也能看到市场对于这个行业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所以能看到说就是有带领的会出来嘛。但是整个行业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而且我们如果单拎贵州燃气去看，其实整个从技术面来说，它也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之中，所以说几方面造成了这么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从这个公司的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家公司的目前的价格也并不是很便宜啊。 没错， 还是要请大家呢保持一个关注的态度。 对对对，没错。 好，那么国庆期间呢，有些地方降价什么呢？就是某些旅游景区啊。其实旅游景区就是这样，就是你降价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去。 没错， 涨价呢也会有很多人去。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没得可去，是吧？也就只有这点价啊，这点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旅游股的投资机会。也许啊，今天就是很多旅游公司的一个爆点，但是今天没有点燃。 没错， 很多的旅游板块今天反正也都受到大盘的影响，是吧？ 没错。 那你怎么来看旅游股的投资机会？ 这个我觉得其实投资机会来说，其实应该我们还是需要怎么？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其实从旅游这个行业来看，我们得去主要分它现在分的比较细，比如说旅游里包括一些像酒店呀、或者景区啊，对吧？就这种东西其实都在里头。但从整体来看，我们现在旅游的人数，或者说我们对于节日的这么一个出游的这么一个需求是逐渐增大了。因为我们以前是做过一些统计，说就是通过年龄段来去分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这个，也不叫市场上，就是现在咱们社会上的一个主力人群，其实就已经出现在80后这帮人了。那这帮和我们说再上一代的观念是有所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说生活已经是逐渐变好了嘛，那我们对于说遇到假期之后的一些出游的一些需求其实已经逐渐增多，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对于景区的一些开发啊，或者我们交通一些便利，使得其实这个慢慢在推动，能从人数上看出来，使得我们看到不管是说从酒店啊、景区门票卖的数量，或者说我们以至于说我们的一些航运都会被带起来。那聚焦到旅游来看，其实我们能看到投资机会在哪儿啊？其实我们认为从景区这一块，你有就是上市公司有着优质景区的这一块，它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 关注的，因为知道就刚像您说的似的，从景区的这个资源来看，它不管是涨价了降价了都会有人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觉得是这样，景区是一个无法复制而且没有说就是几乎没有折旧的这么一些资产。 嗯，就是得留得青山在啊，山得青是吧，水得蓝或绿是吧？ 对对 对, 对， 不能够把自然资源破坏了。 对这个，但是你看这个东西还是无法被复制。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我这个旅游知识比较偏，比如说你复制个泰山，你把泰山移北京来，那不是个事儿，对吧？所以说，或者说你那咱们那边古北水镇，对吧？你说你在别的那再移一个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自然景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法复制性。所以这种资产是非常优质的资产。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说这些旅游股的一些，哎，它如果说用这些资产来说，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其实还是非常有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价值的。 那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能不能够熨平股票的一些波动呢？换句话说，就是拥有一些优质景区的上市公司，同时管理上面又非常的到位啊，不存在被降级呀，是吧？ 对对对， 不存在一些负面新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很注重自身形象，也很注重自身这个管理，也包括非常注重这个一些产品的开发啊，文旅项目的开发等等，这些公司，那又守着刚才您说的这种不可替代、不可腾挪的啊这种属性的，旅游资源，从长期来看的话，他们会不会啊抵抗住大盘的一些巨大的波动？ 巨大的波动，其实你说抵抗这个事儿，因为刚才咱们一直在去说，等于去说的一个顺势和逆势的问题。但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这个景区的这些资源，就是这景区的这种资产，它是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么一个资产，而且但是它其实还会受一些别的影响。咱们毕竟刚才去说过，说我们说80后啊，这边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但是咱们不太明，就是不太能预测说我们的生活理念会不会变。没准说我们今天不去放松了，我们就突然间流行一个风潮，全去健身了。这种旅游资源，它的一些，就是虽说它很稳定，但是它这种比受别的因素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说你去抗击大盘的这种波动来说，其实还是需要根据一个，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经济，就是国内经济环境，说但是如果说国内经济环境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一些资产的它抗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样啊。 好，我们找了一个龙头啊，中国国旅。 国旅这个比较厉害。 今年基本上啊，前这个7个月啊都是上涨的， 对， 尽管有些阶段性的下调。 国旅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它是受到了免税店的。咱们其实很简单，咱们那个就是怎么给大家去举个例子，还是生活。 它拥有很多家机场的免税店啊， 对， 这个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特点。 对，它好像说咱们从澳门的一些免税店好像也是会要给它吧，反正咱们给大家去。 首都机场有，广州机场有。啊，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还有这个，旅游服务，就是旅行社这一块的业务。 对，其实但是我们从免税店这一块看，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就因为朋友们肯定会有旅游的吧，但是大家肯定也做过攻略，说哎呀哪一家免税的便宜，对不对？肯定就日上是吧？他们是最便宜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他所占有这个资源其实是非常优质的一个资源。而且另外一个，咱们从生活的例子去举例啊，说如果你坐国际航班了，大家想的其实90%人会干一件事，就去那儿买一个满额，对吧？所以说那儿的一些他的，就是说从营业额来说，它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它的一些稳定的渠道，所以对于它的利润来说也是在不断的增厚的，再加上它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免税店的一个范围，使得它的一个增长其实还是能有效的，或者说很稍微确定的去被看见的。 所以这是另一类啊，比较这个意思的一种旅游行业啊。当然啊，还有酒店行业。 对， 酒店行业，你认为它也不能完全跟旅游这个100%的划等号，它也受到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公务活动啊， 那、啊、没错， 比如说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居民消费啊的这个影响哈、啊。 对， 因为这个酒店行业在这个稍微偏弱势一点的大盘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是这样，给大家去先就是分享一下现在酒店行业这么一个变化。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酒店，就是两个方向，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叫什么橘子水晶，或者说好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知道七天呀、啊，还有这些如家，他们都在做哎酒店的一个升级， 精品酒店、 对，这是一个路线。那我们还有没有感觉，就是现在很多酒店，它、等于说呢，就是一个品牌，根本就没有星级。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W 酒店或者什么什么宝格丽啊，这些酒店他们其实都是在做一种品牌项，所以说我们能发现整个酒店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一个是我们发现也是往稍微的高端走一点，那另外一个是在做品牌，所以两个方向给我们看的行业会出现另外一个状况。那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对于说还是一方面是给高端消费提供了另外一种渠道，那另外一些是我们刚刚说是稍微升级的这些酒店，其实升级的这一方面也给我们的就刚才说的那些，就是等于说我们的80后这种消费的，他们有稍微的一些享受生活的那种就是逻辑吧，也是提供了一些 可选择性。 没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作为虽然说跟旅游是等于说感觉不像太沾边，但是说它作为旅游的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设施，对，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会同样被就看好，就是在旅游就拉动的情况下同样是被看好的嘛。但是说但是这样的逻辑会稍微有一些稍微有些曲折，就不像说咱们说刚刚说景区或者说咱们看到的说免税的这一块这么直接啊。 好，那关于在什么时间点介入啊，这个在这个策略上面啊，近期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是这样，咱们从时间点的介入来看，咱们其实从整把大旅游包一起的话，其实我们看的时间点是最好是在每一次的旅游的旺季前去布局。这是一个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简单，我们还是那个非常我们现在市场上就简单直接的逻辑，就是我们什么东西直接能造成受益，就是我们这样的逻辑能看得清，千万别绕弯子，那这个是很好实现。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看旅游这一块，每一个旅游旺季的一个大时间点之前去布局来说就好。那其实咱们这一次11来说应该是一个好的布局点。那等着我们看到统计局出一些什么，我们的11的一些 数据已经出来了，这个数据还是比较 对 不错的，都是有很大的增长。比如说这个游客量增长9%多哈、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9%多，包括一些这个景区的这个接待量啊，有10%几的这种增长。 对，这是一个方面。从它整等于我们统计局数量出来之后，再加上因为还有个最大的一直在和大家去强调是不要逆势嘛，现在势不在这儿嘛，那我们势转换之后，再加上我们看到这有一些确定性的增长量之后，这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点，就是两个选择。当你发现你旅游是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时间的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但是如果当时的我们看到势头不太好，那你就等势头过之后再去找统计局给你出现的一个确实的数据再进，也是一个好的点啊。 好，其实每年黄金周啊，包括一些小长假，大家都会看堵车的新闻，景区拥堵的新闻。 对对对，没错。 虽然说啊，这个问题那很多年都没有解决啊，但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说，也能够带动一些啊相关地方的这个收入，是吧？那么在这个布局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也看到由于大盘的这种下跌呢，这个旅游的一些股票呢也是啊跟随性的，在今年、 没错， 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下跌啊，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国旅除外啊对，有跟随性的特点。但是如果说这个收入的增长以及这个游客的增长哈、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这个转变，甚至是持续在向好，以及后续会不会出台这种直接利好旅游的啊这种消费提振的政策，会不会构成一个啊多重的这样的一个利好？ 对，这我个人认为还是其实就是 就是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整个数据还是对于就行业的数据还是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嘛、啊、 是不是啊，旅游行业的这些股票啊还在等待政策更加好的春风吹过来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买点呢，我们保持关注啊。 没错， 现在确实怎么说都不好说，只能够大家多多的保持关注哈。 嗯， 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可能来不及多说，以后呢我们会做一次专题啊，来聊一聊这个公共事业板块。 嗯， 也许这些行业的收入不会爆棚，是吧？ 没错， 不会像刚才所谈到的某些股票那样。 嗯， 但是是不是他们的这种业绩是有保证的？ 对他们、就是、 高于这个国债哈、啊，银行定期存款， 对，这属于等于说是慢热型的那种， 嗯， 对对，就看大家的一个投资理念或者投资的一个方式吧。您说是这确实是这个公共事业，我们看到它是也还是相对来说稍微稳一点， 嗯 啊，这个可以是作为看大家就如果说符合大家一个投资的理念来说的，其实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投资的方向来看的。 好，回头我们重点会聊一聊这个行业哈、啊嗯，弱势嘛，我们还找一些相对抗跌的板块。那最后还有50秒啊，建议你对于明后天的交易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明后天的交易，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天来看，不管是说今天的一个走势啊，或者说刚才咱们也提示过的，说我们看到一些外资在减持了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量能来说，其实这两天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波动，所以说从明天到后天上午，这个市场会很快的去消化这个，就是看看是如何去消化吧，要不就会造成恐惧蔓延，要不就是我们很好的去收住它。所以说这两天大家一定是以观望为主，看市场上有个明确的态度之后，您再做一些决定啊。 让老婆改一个密码吧。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 聚同道，